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30点，系升183点，总成交金额764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12点，升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4.92升9.8，新东方在线25.9跌2.7，美团196.4升7.2，阿里巴巴103.3升9毫，腾讯控股370.2升2.6，京东集团259元升12.8，比亚迪股份295.6系升5.2，快手81.55升1.2，盈富基金21.36升2毫，天立教育1.87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663，瑞士法郎8.102，澳元5.513，加元6.065，新西兰元4.982，欧元8.265。每百日元对港元5.8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6。日经平均指数报26,045点，跌385点。港金报17,260元，系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44美元，卖出1,8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扫管笏，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转车站啦，就是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扫管笏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转车站，咁由于啲车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入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扫管笏路啊。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扫管笏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油麻地的西贡街由于有水管工程，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西贡的北潭路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仍然要改道行驶。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连翔道澳海城尖沙咀。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同埋中风嘅风险。一阵食饭识得叫小盐小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旺角花墟道50-56号翠景阁、屯门富健花园7座、油麻地炮台街58-60号、将军路清水湾半岛3座、观塘成业街10号、电信一代广场一楼 B01号铺3小鱼、九龙湾德福广场1期一楼 F28号铺敏华冰厅、九龙塘又一城 LG1层 LG1-30号铺无印良品、旺角新世界广场 MTR层16号铺 Hagerdice、屯门香港黄金海岸酒店低层地下凌峰咖啡厅、屯门香港黄金海岸酒店大堂沙爹轩、尖沙咀海港城海运大厦2楼 OT260-263号铺金不换泰国餐厅，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迪丽热巴饰演的纪云和在遇见长义之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偷到解药，摆脱万花谷的束缚，获得自由。但现在他只希望让长义可以返回属于他的清澈大海中，不惜做出重要的决定。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2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抗疫不可以松懈， 但是可以轻松下嘅。 想轻松要参加 CIBS 人人广播到港台解码游戏，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 听住指定节目收集密码， 你就有机会得到 CIBS 人人广播抗疫包。 6月19号早上6至8，有我 Barbie 林慧在 Beautiful Sunday 同你玩解码游戏。 想了解更多，登入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Alex 李志刚， 招啲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哎呀，我唔记得咗啊！ 做咩事啊？ 我唔记得咗攞嗰个1000蚊啊，喺呢个便利店、 哦、消费券。 系啦，因为我仲有1000蚊噶嘛。 咁你又叻喎，我哋一早已经使晒啦。 使晒啦， 因为唔同嘅付诶呢个支付平台咧，都嗰个出嘅方法都唔同啦。因为八达窿咧就系寻日，咁你就可以攞埋最后个1000蚊，即系头一段啊。头一阶段。 但系要你使晒之前嗰4000蚊先。 我使晒之前嗰4000蚊。 使晒先就可以攞噶，系、哦、啊。 你一早已经使晒咯。 哇，两年咁样揈两揈已经冇咗啦。 系啊，咁啊，所以琴日咧，因为我就帮朋友去嘟嘅时候咧。 點解突然間多咁多錢都？ 點解嗰個朋友咁信得你會幫你嘟嘅咧？ 因為 關係啊，係 啊， 哎，同個年代嘅 激 漲激漲激漲激漲擁抱。 因為佢整其他嘢，我哋即刻話：，誒，我攞嚟，我幫你嘟。一嘟嘅時候，點解百啲千幾蚊咧？咁講，跟住因為琴日都係攞埋呢一個咧，就係交通津貼咁講，即係一次佢就嘟曬啦，幾開心啊！ 哇，你先攞交通津貼㗎？ 嗯，你唔使你琴日就誒，我要攞消費券，一嘟就嘟埋曬所有嘢啦。因為頭十六號咩？ 但你交通津貼你都先攞㗎，我唔需要攞㗎。點攞？ 你就真係唔使攞啦，因為你真係要搭車搭得多嘅時候咧，先至有。 我搭得多先攞，先有 嘅。哦，即係會自動登記㗎。 唔使登記㗎，而家每個人 俾你㗎。 哇，兩個阿毛啊，真 係 而家。 因為我哋係揸車嘅。 哦，你就係頭先。 其實我哋唔清楚咧，我哋有個求知欲咧，你哋唔仲話我毛咧，我覺得你係好傷害我哋嘅自尊心咯。 因為你唔知每個月嘅十六號啊，嗰啲人咧排隊啊，就係去到嗰個藍色嗰個箱箱個嘟咧，嘟嘟佢就可以攞消費券㗎。 港鐵站有嘅， 港鐵站有㗎啦。咁其實有好多有啲巴士站都會有嘅。 咁有陣時人哋喺天橋咧，咁行過又嘟嗰啲，係咪就免費減兩蚊嗰啲啊？ 嗰啲係搭港鐵減兩蚊。搭 港鐵減兩蚊， 天桥底喎，嗰啲所有商场里 面，我冇话天桥底，我喺天桥、啊。 我证明佢冇话天桥底，法官大人。 佢讲佢耳又唔灵。 系啊，断章取义。 你今日唔系好舒服，但你都状态好好，状态好好，林文忠。 醒醒地啊，闹人嘅时候。 嗱、啊，咁啊可以去呢一个便利店嗰度就系嘟啦，但我知道有一间便利店咧，只要你去嗰度嘟嘅话咧，佢已经送廿蚊俾你啦。 咁犀利， 買嘢食嘅咋我哋，唔係 啊，因為 咧， 我諗佢嗰間便利店想搶生意啊，所以咧，只要你喺嗰一間便利店 collect 嘅話，就會送20蚊咯， 哦，即優惠券係嘛？即送多20蚊優惠券， 我唔清楚其實我就係知道。 嗱，你唔好亂咁講，又係斷章取義。 斷章取義，斷章取義，我聽翻嚟嘅就都係。你知道我逢係呢一啲嘢咧，聽完覺得好開心，但係冇去做噶啦。 你咪就係嗰啲咧 WhatsApp 係咁傳嚟傳去，哇好多啊，賺兩賺廿蚊啊，邊度賺啊？我唔知道啊。 我聽翻都係聽翻嚟嘅啦，全部都。 而家咧即係最後階段可以攞1000蚊啊嘛，即係、就是、今次呢個階段啦。咁你覺得應該點使呢？ 我覺得啊，我想儲起佢啊，儲 起佢啊！之前嗰啲錢你手度著著身，而家諗住儲起佢。 但其實我冇認真買咪任何嘢嘅，我哋係日常消費啦、搭車啊或者各方面隧道啊咁樣， 好快就會使， 已經使曬啦。 其實我覺得用八達窿咧，個使嘅程度係快好多， 快好多，因為佢乜都得啊嘛。 係啊，你其實你尤其是你啦，你要泊車嘅時候，你嘟嘟嗰度已經冇咗幾百啦，係 啊，因為啲停車場真係 好 貴 㗎、啊。我而家間唔中咧都開始咧，因為我譬如有陣時喺上環要泊車嘛，咁我就泊呢一個去澳門嗰座 building 咧， 隔離政府嗰個平啲嘅， 平啲，但係咧佢上 轉到你咧， 佢上天堂咁， 係啦，冇錯啊，上咗天堂都未揾到位， 未揾到位，係啦，咁然後咧你見到因為佢一邊上一邊落啊嘛，你望去落嗰度，咦，好似有位喎，咁你鏟過去落嗰度咧，點知原來佢係維修。 我以為你話車俾人拍咗，或者唔見咗嗰個位， 好難㗎。係 啊，環台騎乘都有呢個故仔。 有啊，係啊，然後個撥誒望到後鏡，佢咪有個人喺度食嘢。唔係我friend 嚟嘅，我真係喺度食緊嘢。 即係香港嘅停車場又貴啦，又難揾位嘅真的。 同埋嗱，你老公嗰個大車咧，我一見到嗰啲位，我已經諗起你老公，因為咧 攝唔到入去， 好難拍。我哋啲細車咧就好啲，啱啱攝咪攝咪可以攝到。 我最近咧有啲朋友去考車嘛，佢話最驚都係考泊車，因為泊車係最困難。尤其是香港停車場咧，你就算考到個車牌，你去到停車場，我真係企喺度唔識點泊。 但係泊車係最易的，我覺得反而 唔係泊車都易，但係你點樣可以泊到而又出到嚟咧？係難嘅， 係因為道門係會遮住咗道門， 即係你會 開唔到門。 究竟我應該喺邊邊出咧？咁樣，因為有好多柱位嘛，喺啲停車場，咁你就會覺得我應該泊貼條柱啊，抑或唔泊貼啊？如果我唔泊貼條柱嘅話，就貼咗人哋架車啦，人哋落唔到車喎。 但係泊條柱變咗柱女喎， 係啊，柱女都唔緊要，係落唔到車啊。 人哋落唔到車係呢個係最煩。不過我哋講翻消費券先， 唔好意思啊。 咁嚟緊咧就有第二輪嘅消費券喎。 第二輪就八月份咧就會開始分階段咧，就係派發呢個5000蚊嘅消費券。咁當然咧有啲朋友就話啦，我上一次咧即係用咗四個平台咧，而家咪新加咗兩個平台噶嘛。咁我可唔 可以轉 嘅？可以轉嘅，嚟緊就可以轉啦。 但我哋啲怕麻煩嘅人係唔會轉。 咁你唔好轉咯。 哦 ，OK， 我咁惡嘅你， 我都係斷章取義。我睇咗即係電視咧，可以轉落銀行今次係咪啊？唔係啊，下次啊， 你係斷章取義， 斷章取義，斷章取義。 因為有兩個新嘅銀行 App， 即係 POS Play。 係啦 ，BOC Pay 即係另外就係 Pay Me 咁兩個。 Pay Me 不嬲都可以轉翻銀行㗎。係係啊，我最知因為我第一期有。 咁所以呢兩個新嘅支付平台就加入咗，咁大家就可以諗下啊，我會唔會轉下用其他呢咁樣？ 係咁啊，各隨轉變，但係記得要攞啊，因為唔攞就冇㗎啦。 用咗 即係會收翻嘅，因為就聽講話係有一部分嘅市民咧，佢哋係冇攞到咧，咁其實去到某一個時間嘅話就會冇㗎啦 ，expire 㗎。 係咁，但係而家暫時都未知，即係如果你轉會嘅時候會唔會即係遲咗先收錢呢咁講未講到嘅。咁但係今次消費券都新增咗咧，譬如話。如果你以永久離開啦，或者有意圖永久 離開香港， 離開香港 嚇得我啊！哇，你永久離開，斷章取義，斷章取義，斷章取義，嚇死我啊！成永久離開 香港， 去九龍嗰度酒店。 永久離開梗唔可以攞啦，攞唔 永久離開點攞啊？ 攞唔到啊！ 叫人哋幫你攞啊！ 為不合資格嘅群組嗱，包括點啊？包括咧過去24个月咧，係咪連續兩年都唔喺香港嘅朋友咧，都有機會攞唔到咯？ 哦，系咁你如果你几年唔喺香港，你又真系唔似喺香港住啦咁样。 咁啊系， 香港是我家，你冇留一年都唔翻嚟一次系嘛？ 咁啊系嘅，但系香港真系好多钱要使。我觉得嗰个5000蚊咧，头一次嗰个咧，两嘢着咗身已经冇埋。 你使咗咩钱啊？ 睇医生啊，买下嘢啊，已经冇晒。 你睇医生去铺贴睇噶？我叫你去铺贴、啊，你买嘢喎、啊，一代二代。 哇，好大个窿俾你踩落去，我觉得。 咁我老公好啲嘛？ 好，我哋嗱，唔好再断章取义啦，小温无错，我有个私人断章。咁我朋友阿包包咧，佢个细侄女啊，就系莹莹啦，同埋阿 Brian 咧，听日就系大婚之喜啊，结婚啦！祝一对新人啊，一对咧佳女咧，就系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有样嘢要讲，点解要讲呢？因为啊，佢哋咪一对璧人嘅， 系啊， 一对璧人新人都系护士长嚟噶， 哇， 哇，真系帮我哋香港咧，即系咧出一分力咧，两位希望恩恩爱爱。 即系阿包包荣升咩啊？外母定系 细侄女系 friend 啫， 细侄女啊， 不过包包生日啊， 系啊， 你又知点解？ 我见到啲相咯， 系系系， 包包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ven't been quite the same. There's a haze on the horizon, babe. It's only been a couple of days, and I miss you. Yeah. Nothing really goes to plan. You stub your toe, break your can. I'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help.Late night talking about anything you wanna do. Harry Styles 嘅新歌《Late Night Talking》，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今日呢一首好歌献给你咧，就系 N 年前啊 Radius 嘅呢一首《倾心》。 嗱，《倾心》呢首歌咧，作曲咧就系黄耀光， 就系 Radius 嘅成员啦。 而作词方面咧系若愚嘅， 若愚即系黄海芹 啦，就系、是、黄海芹作词嘅。咁但系当年呢首歌咧都好多古仔嘅，亦都有好多嘅花边新闻啊。就好似话咧，原来呢首歌咧系用嚟追啊周慧敏而作嘅， 咁即系追唔到啦。 咁但系黄海芹写嘅， 咪就系黄海芹写呢啲词咯， 写俾陈德章追周慧敏啊嘛。 哦，咁啊追到，咁啊追到，咁即系话， 咁所以当其时呢首歌咧都好多呢啲咁嘅情况，亦都好似话因为佢哋两位成员咧 Radius 咧都好似因为咁样而有啲吓唔系面咗咗添。 点解会面咗咗？因为佢追咗， 就是、类似系咁咯。 佢唔抵得。 哦，咁系噶 ，Beatles 嗰啲都系咁嘅，Beatles 都系咧唔中意阿 John Lennon。就追咗阿小野洋子啊， 有少少 系啊，有呢啲情况噶，系啊。不过我中意呢一只歌咧，就系第一二句歌词咧，已经引到我入去啦。佢第一句话：陈志敏， 杨子真太笨。 陈志敏 外表都不怎么吸引， 哇！却妄想跟你共行、 啊。呢叫咩啊？退一步啊！ 海阔天空啊！先自己 drag 自己先， 踩自己 落地底。 系啦， 跟住你再撩翻上嚟就已经好高啦。 因为你下一句即系女仔一定会话唔系啊， 你都唔算啦、 啊， 系咯，系啊，仲有啲丑过你噶。唔系，我觉得咧，即系倾心呢一啲 term 咧，系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先有嘅。即系而家咧，譬如我好中意你咧，我唔会话我倾心于你噶嘛。嗯、我话我 like 你啊，我对你有 feel 啊，我对你有 feel 系。而家最新嗰啲，我沉船啊。 咩啊？哦， 即系我已经沉咗落去你度啊，沉船咯、啊，我咪、就是最新嗰啲系。 但系我咁有诗意啊，倾心、啊。 倾心 系 有啲诗 意啲。 我哋以前就系咩咯？即系譬如话，即系好中意嗰个人咧，话中招咯。系啊，系咪咁样噶？即系我中个招啦！哎呀，我中啊，罗敏章搞到我中招啊！咁 而家嚟疫情嘅时候就唔 好中招，冇 中招真系唔鬼 all right 啊！好，今日好歌献给大家，绝对经典啊 ！Radius 嘅《倾心》。 样子真太笨，曾自问外表都不怎么吸引，却妄想跟你同行。请你明白我已暗中因你倾心，人越近越不敢发问，人越近越不敢将我心拉近，我的心窝已下沉，心里留住了自由苦困，如何在你心唱一个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纷纷暗，祈求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我仍然情愿更甘心不悔恨。让风光依你，无奈地让他将欢欣交给你，我的悲伤都求你痴情 宁静里让我可跟你一起，沉默地任痴心塌地，沉默地在唏嘘中送走希冀，剩我空虚中忆记，依然仍在偷偷想想你，如何在你心中一个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纷纷暗，祈求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我都甘心，我都甘心去等。一个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纷纷暗，祈求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这份情仍在我心心烙印。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举行下水命名仪式，经中央军委批准，第三艘航母命名为福建舰。福建舰是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系统、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八万几吨，航母下水后将按计划展开各项试验。立法会考虑到近日本港新冠病毒疫情反弹，决定取消下星期二举行的行政长官饯别午宴。立法会秘书处指出，由于疫情反弹，再加上与立法会有关的确诊个案有增加趋势，最近亦有两位议员染疫，现阶段在综合大楼举行大型聚会，难免会增加疫情扩散的风险。立法会主席与行政长官办公室和议员商讨后，为审慎起见作出有关决定。消防处捣破全港多个非法加油站和非法过量储存危险品的五金铺，检获约五万公升柴油和超过三十吨危险品，共接获24名涉案人士，他们涉嫌违反危险品条例等，将会被检控。消防处本月头三个星期在全港多个地区执法，在文锦道、屯门、天水围、昂船洲、青衣、将军澳、沙田、九龙湾和油塘合共捣破12个非法加油站。另外在荃湾、沙头角、青衣、长沙湾和旺角突击搜查38个怀疑非法过量储存危险品的处所，包括多家五金铺，检获超过30吨危险品。消防处说，检获的化学品主要包括零售用途，未有证据涉及恐怖活动。中通社引述健康时报微信公众号报道，多处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机制或取消查验核酸证明，其中广东省惠州市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等地方不再要求旅客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安徽省黄山风景区原定每星期一和二展开的区域核酸检查工作取消等。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何清华日前指出，低风险地区和人群没必要频繁进行核酸检测，应该集中在高风险人群和高风险岗位的工作人员以及有疫情的地区。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34点，升289点，总成交金额85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3,310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12,279点，升1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34，升个四；新东方在线20.6，跌3元；阿里巴巴104.2，升个八；美团197.9，升8.7；腾讯控股373.2，升5.6；京东集团260.6，升14.4；快手83.05，啱转咗83.1，升2.75；比亚迪股份297元，升6.2。盈富基金21.44，升2.8；天立教育1.78，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5，日元133.95，瑞士法郎0.97，加元1.295，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5。日经平均指数26,038点，跌392点。伦敦金报17,260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34美元，卖出1,84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屯门公路啦，咁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扫管忽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帝图湾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扫管忽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帝图湾，咁由于啲车咧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入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扫管忽路。就是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入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扫管忽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圣佐治大厦。另外反方向去尖沙咀近着兰开下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联合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连翔道澳海城方向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日日听风骚，人工系越嚟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公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 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ccine.gov.hk。 Hello 啊 ，everybody， 我系 Lisa 啦，我喺香港虽然有好多朋友啦，但系有次都会俾啲老狐狸啦。每个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俾啲好彩啦，我哋每日都可以订到 Made in Hong Kong 啦，李志强、超 B、罗敏仲啦、阿土啦 ，Made in Hong Kong 啦，沙拉马火。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姜丽文声音演绎。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2022年第24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歌曲和音乐方面，上榜好多人支持他，洪家豪啊 Learning Curve。 另外仲有就係呢、這個Top Gun 嘅獨行俠電影原聲大碟 ，Beyond 日本唱片字， 林家謙 Seven， 曾比特嘅 Mike， 方浩文嘅 HW1 Single， 另外有側田嘅 Love Songs from Dreams， 仲有就係岑令儀嘅 Loving is Under Control， 陳雷嘅 Honesty， 仲有岑令儀嘅 Here。 香港唱片商會。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轮到 DVD 影碟戏方面，演唱会包括有 Mirror 嘅 One and All Live 2021， 仲有西片《壮志凌魂》啊， 另外有呢个蜘蛛侠嘅《不战无归》啊， 陈柏宇嘅 Fight for Life 嘅演唱会大碟， 想睇好多次，但系其实都揿唔到落手啊，假冒女团。因为真的不是 我看的，不是你 的 年龄， 不是你的 青春 题，是 的。还有卡通片《蜡笔小新》剧场版 Rubber Band Child 2021 Live， 港产片《新古惑仔之少年激斗篇》， 郑秀文 Listen to Me Birthday， 还有西片《侏罗纪世界二迷失国度》嗯、 我这个星期没什么看戏，但是看了一套戏。 我喜欢你戴头盔， 在这里呢、就是、我是最迟看的，但是看完之后真的很兴奋。 什么来的 Top Gun 2、 哦都不算最迟，最多人未看、啊、 真的很好看、啊、看完之后呢我知道有什么 point 可以讲，即是你们上次就好好看好好看，为什么好看呢？其实呢因为 Top Gun 第一集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小啦，其实呢 Tom Cruise 都小嘛，他做戏不是很多，即是没什么耐心戏的，那里 是 就是最重要就是表现他青春那一边， 是 但是 Top Gun 2就很多耐心戏啦、 嗯、 因为现在他成熟了嘛，看完之后呢即觉得很多飞机场口非常之好看，还有呢不懂揸飞机的我们都会看得明白， 明根本它是一个好像 video game。 但是你想想之前那一套有很多都是没那么清楚的，是是 它解释得很清楚， 但今次是解释得非常清楚，你每个场合都会觉得很紧张，还有很多飞机场合、嗯、 很多其实 多过第一集，多过第一集的。另外呢我就立刻去看回这个、就是、making of， 看看它那个、就是、究竟怎么制作出来，很多东西看那些、演员呢要受很多不同的训练，因为他们说、不想他的样子出来好假嘛，即係佢揸緊飛機嗰陣時嗰個表情好假，咁就要佢哋咧真正去上去揸飛機，咁但係唔係佢哋揸噶嘛， 因為前面有個人揸嘅， 係啦，前面有個人揸，咁佢哋扮揸之餘咧，咁其實冇任何 cameraman 可以影到佢哋個樣噶嘛，喺佢前面就擠咗好多部唔同嘅鏡頭啦，咁嗰啲演員咧除咗要訓練咧，即係扮揸飛機之外咧。 仲要訓練埋點樣去教嗰啲鏡頭啊，點、樣去操作嗰啲嘅攝影機啊，點樣去即係睇翻啲光啊，同埋自己同自己可能補翻啲妝啊咁樣。 咩都要搞。 咁呢啲係真係好，即係我哋做演員就會知道，有好多嘢你做戲之餘咧，而家你仲多咗嘢搞啊。 係啊係啊係啊，我淨係知睇外電就話佢要訓練咧，其實唯一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 Top Gun One 嘅時候咧，大家冇訓練啊。咁上到去嘅时候咧，呕啊喺个战机度，吓咁于是咧要训练咗，起码令到佢哋唔好呕先，系啦。 但系呢一套我谂佢哋都会呕，真系好辛苦。咁佢哋今次嘅训练咧，就有啲咧未必系首先系上咗即系天空度先嘅，系喺个水底度训练。 水底训练先， 喺个水底度训练咗，究竟如果有啲咩事，你点样去即系逃离啊？或者系你个反应系点啊？又或者系即系究竟你冲上去嗰下，大概系啲咩嘅感觉啊？咁先嘅。 好多离心力啦， 喺 个 水底度都要训练一轮咁样。 系，因为我睇嘅时候就见到哇，好多即系360度转嘅画面啦，跟住我都谂。哇！如果我喺个机里边，我一定呕咗啦已经。 我谂佢哋都有呕嘅，应该 好辛苦啊。 但系就系因为要即系睇到佢真正嗰个表情系点样嘛。跟住，譬如你去即系玩一个过山车嘅时候，你都会有一个即系哇冲落嚟嗰下，你都会有个唔同嘅表情啦。 啊，咁呢啲就系特技或者训练，即系一啲即系刺激场口嘅一啲即系专注或者系犀利嘅嘢啦。 系。 但系原来咧，我 friend 咧佢睇翻 Top Gun One 啊，咁啊再 Top Gun Two 咧，咁而家个女主角咪转咗嘅， 系 原来 Top Gun One 嘅 script 咧 系 有讲过佢嘅个女主角， 因为咧其实有好多嘢咧真系Top Gun Two 系向翻 Top Gun One 去 致敬 嘅，有好多场合都系等设计出嚟，譬如话今次啊，点解喺个沙滩度打呢个榄球咧？因为 Top Gun One 都系喺个沙滩度打排球啊嘛，咁所以就系即系有一啲场合系特登即系拍翻嚟向致敬，就算个女主角揸嗰架车咧。即係佢揸架 Porsche 咧，其實 Top Gun One 嘅時候，另外嗰個女主角咧都係揸 Porsche， 但係唔同嘅型號，但係有特登去設計嘅喎。即係點解佢要揸呢款型號咧？哦，因為咧佢咧平時會出海咧玩艇噶嘛。如果佢出海玩艇嘅時候咧，我覺得佢揸架 sporty 啲嘅會比較好 啲 咁樣。即係原來好多嘢好多設計， 好細心嘅。 咁另外一個角色啦，維基馬啦，就係喺呢個即係呢一套嘅時候咧，咁佢咪講唔到嘢，即係講佢有喉癌嘅。原來佢真實嘅， 佢真係有啊， 真 係 有喉癌。 哦、 真的讲不到嘢，就算佢即系喺呢个戏里面咧，有几句对白咧，都是特登配翻落去嘅啫。 哦， 系啊，咁所以睇完《Making of》咧，《Making of》你会觉得佢更加了解呢一套戏，更加 同埋我觉得都人间有情嘅，去揾翻阿 Bill Gilmore 就系做翻个角色啊咁样。咁同埋成个戏咧，即系譬如上次死咗嗰个角色咧，就有佢嘅仔喺度啊。 而啲今次嘅造型亦都好似啊，即 系 做得好似佢啊。 系啊，即系嗰样嘢，即系譬如我哋可能咧，譬如普通市民会觉得，系使唔使咁鬼烦啊？即系使唔使跟得咁足啊？咁样，但系当你做到最好，做到最足、最 perfect 嘅时候咧，其实有人见到，同埋加埋晒之后咧，就成为一套咧冇人够胆弹，亦都冇人揾到地方弹嘅电影。 同埋系一套尊重咯，即系一份尊重咯，系特登即系将上一套嘅嘢咧带翻落嚟，但系有啲嘢咧又唔想跟得太即系多，即系觉得哇又唔好即系太过好似怀旧咁样，但系又要向翻第一集去致敬咁样。 嗯，其实 soundtrack 里边都有将。Take My Breath Away 再唱一次嘅， 哦、 不過我諗佢唔敢擺喺個電影度。 但其實我睇完之後，我又覺得其實都幾多音樂嘅成分啦，都幾好嘅其實。 嗯，係咁唔怪之即係有咁多嘅朋友們都即刻睇翻第一集嘅 Top Gun 啦。即係可能 一定要睇翻嘅。 因為如果你睇完第二集嘅時候，你覺得咁多即係我好似我呢啲我冇睇過嘅時候咧，點解咧？點解咧？以為一新戲啦，但原來你睇埋第一集嘅時候咧，就完全你哦明白曬啦。 睇翻第一集之餘，要再睇多一次第二集啊！有冇聽過？即係網上面一個流傳咧，就話如果有 Top Gun 同埋另外一套戲咧，俾你揀咧，得一個機會嘅啫，你就應該揀 Top Gun 咁樣。咁如果有兩個機會咧，咁你會點揀咧 ？Top Gun 一同埋二， 唔係係 Top Gun 睇兩次 ，Top Gun 2。 系咪另外一套咪阿咩啊？ 唔好讲啦，系、 哦。咦，我都特登入咗戏院咧，寻晚啊睇咗呢个新戏啊，啱啱上映啦喺香港，就系、是、呢个失惊无神闯迷城嘅 The Lost City 啦。 嗯， 其实系唔需要用脑入去睇系最开心， 咪啱你咯， 超开心。 咩戏嚟噶 ？Sandra Bullock。 即係佢哋無端端嘅 Sandra Bullock 著到好靚咁，但係除咗對鞋咁樣噶嘛？ 嗱，因為呢套戲講咩咧，就係講阿 Sandra Bullock 咧，就一個作家，咁佢就好出名嗰啲言情作家啦。咁錯，咁咧，但係咧，咁佢其實亦都有個心嘅痛苦，就係因為佢老公咧離開咗。咁佢老公咧就可能係嗰啲考古嘅一啲好出名嘅朋友啦。咁佢哋寫埋嗰啲小説咧，永遠都可能係啲考古嘅一啲嘢嚟嘅咁講。咁佢突然間就 被一個人無端端在他即新書發布會的時候之後捉咗佢，你個有錢佬捉咗佢，就係話喂，你寫到呢、這個地點，你寫得咁叻嘅時候，你肯定識睇嗰啲古文嘅。幫我而家要揾個寶物，就係、是、捉咗佢揾寶物，就是、去咗一個山卡拉嘅地方啦。咁講，咁然之後喺裏邊咧發生咗好多搞笑嘅事件出現啦， 即係 comedy 嚟嘅喜劇嚟嘅， 好好笑嘅、哦，笑到你傻咗。咁啊，亦都係，我覺得係唔真係唔需要用腦，個零兩個鐘頭之內咧，開開心心投入咗落去。 咁 Sandra Bullock 做呢、這個笑戲係 OK 嘅 ，OK 嘅， 不嬲都啲反應好正嘅。 同埋佢加埋嗰個男主角咧，卓靈丹泰泰丹咧，即係佢呢個人即係咪之前咪拍嗰個咩光珠綠壯士，即係嗰個朋友咧，即係大隻 ，Channing Tatum 係啊，即係做武男嗰、那個呢、這個男主、 哦。我記得啊，記得， 咁就記得啦， 變樣就記得啦， 好靚仔佢哋。 但係亦都有個驚喜咧，就係、是、當中咧有 Brad Pitt 喺度， 係喎。 跟住你都覺得嚇、啊、有 Brad Pitt 嘅點解會 客串？ 係啦，佢真係客串，但係佢客串出嚟嘅時候，你覺得哇好有型喎、啊、咁樣啦，係其實幾值得簡單單去睇，因為呢套咧原來等咗好耐咯，喺外國咧三月幾四月已經上曬啦，咁而家六月份終於嚟到香港上啦、 啊， 因為香港之前咪可能有疫情啦， 又 刪 咗啲戲院 啦咁、 啊、 樣 咁、啊、我繼續咧就係 N 字頭嘅呢個支持者啦，亦都咧睇咗好多呢個紀錄片啦，睇咗一套新嘅紀錄片都幾得人驚，我睇第一集已經嚇死我啦，就係、是。叫做 Web of Make Believe 啊，咩系 Web of Make Believe 咧？就系、是、网上有好多人咧报假案，做咗啲讲即系讲咗啲大话，就把搞到变咗真，搞到变咗咧伤害到人命啊！系咩事？我就睇咗第一集，第一集讲咩咧？就系讲而家好多人打机啦，咁啊打机咧就好兴就系搵个 video 影住自己啊咁样，就一路打啊，同啲唔识嘅人打，即系之类啊，或者识与唔识啦吓。咁啊打机嘅时候咧，咁譬如可能人哋赢咗。你啊，你贏咗我，我嬲你，或者係可能有一啲拗撬啦咁樣，我報警叫 FBI 話嗰度有人有人質被挟持。 哦， 咁、啊、於是咪美國嗰啲 FBI 咪成站咁直升機啊咁去到咁樣啦。咁由於佢望住自己去打機噶嘛，咁佢衝入門嘅時候咧，咪成個情況係喺鏡頭拍低咗咯。咁嗰、那個報假案嗰個人咪啊見到咪啊好笑啊好得意啊，整鬼佢咁樣啦。但係有一次。佢又係即係有好多人都係咁樣做嘅，咁佢咧就係又係報假案啦，咁去咗一個屋企啦，咁、那、嗰個其中一個警察咧就射殺咗喺門口嘅一個黑人男子，嚇咁一個係一個 uncle 咁樣啦，即係好好人，係好多嘅人好多即係佢哋嗰啲 relative 嘅 father figure 咁樣啦，嚇咁啊就捉捉曬交嗰啲人啦咁樣，咁之後發現先至知道係報假案，咁但係嗰個 uncle 就已經死咗啦， 嚇、 哎。咁咧就殺死咗冇咗條生命啦，咁突然間就哇 Charlie 有冇搞錯咩事啊咁樣？由於其中咧有一個嘅 teenager 嘅一個兒生女啊，17歲啊咁樣，佢見到呢一個情況，甚至個警察咧唔肯救佢嘅 uncle， 要佢攬過個 uncle 個身體，然後去出門口，咁啊搞到佢嘅身心咧係受咗好大嘅傷害，咁樣咧就隔咗唔知幾個月之後咧，佢因為即係 get over 唔到呢一件事，佢自殺， 哎呀， 自殺啦。咁佢个男朋友翻嚟，见到呢个儿媳女自杀，佢自己又自杀， 哦，即系影响咗好多人。 系啦，即系一个连锁反应，即系话佢咁样喺度报一次假案咧，佢冇咗三条生命吓，咁啊两条腿走路啦。一啲人就会觉得哇，你报假案系唔啱啊咁，但有啲人就会 accuse 嗰个警察，因为嗰个警察咧系完全无预警之下开枪杀咗嗰个人，而其实佢系有前科嘅，就有好多咧即系开枪射杀嘅一啲， 即系佢都乱咁嚟噶啦。 系啦，佢都有啲问题噶啦，咁样咁啊。即係，但係到最後咧，一個咁樣嘅笑話或者一個咁嘅少少嗰啲叫做 prank 咁樣啦、 嗯， 就害咗三條生命咯。 不過外國真係好多啊，即係 好多 呢啲喺網上面造假啊，又或者係發放一啲嘅假消息啊，嗯、真係好多、啊。 同埋佢哋會即係啲屋咧喺路邊咁樣咧，佢哋 FBI 嚟到咧就哇啲叫咩闖入去噶啦嘛，你試下喺我哋啲屋。佢下面嘅 secure 你咩人嚟噶？你要講姓姓乜嘅喎？ 攞身份證出嚟 喎！咁容易去相信嗰啲嘅即係即係報案。係 咯，佢係有問題嘅。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咁但係亦都咁講喎，有好多緊急嘅時間，你報案你就因為我真係有緊要事先報啫嘛。 但係其實佢 可以 check 下， 佢要查證噶嘛，同埋可能開門嗰個人就係個人質嚟噶嘛。點解你可以一開門嗰個人就殺咗個人咧？ 太魯莽啊！ 太魯莽啊！係啊，不過咧佢就好多集咧。是就是讲这些的问题呢、 嗯、 这个就是一个打机引致的 prank 啦，另外有第二啲的，那每一集不同的 全部都是网络上面发生的， 网络上发生的叫 Web of Make Believe， 是啊，大家 网络陷阱不知道什么， 是大家误信了，是 即你睇完之後咧，係有啲心噏嘅，覺得啊，呢個世界而家可以變成咁嘅咧。 哦，佢哋哇，佢哋嗰啲槍械問題已經係好 好誇張啦，好恐怖啊！係 啊，所以好多朋友真係而家即唔好亂咁去報呢一個假案咯，即係虛擬。 唔好報假案啊！唔係亂咁啊，直情唔好報假案啊！同埋你真係有需要先好打嗰個999啦，因為嗰個好多人都有 需要 嘅。呢個中文名叫做玄虛世界致命網絡謊言。 嗯， 佢次次譯親啲名都唔文。 系啊系啊，好麻地，太复杂，记唔到。 喂，你帮我查另外一个，有一套戏咧，其实咧系几年前已经开始，系一个电视嘅片集啦。咁但系已经有五个 season 噶啦，就系、是、叫做 Breaking Bad。Breaking 啦 ，Bad 啦， 你上次推介嗰個神劇，你覺得是 神劇啊，真係好好睇。我睇咗第一季，那個故事係講咩呢？就係講個主角，咁佢咧發現自己有 cancer， 咁於是咧佢因為一生人咧都係行，即係冇行差踏錯嘅，即係循規蹈矩。 我睇咗第一集，有幾得意嘅， 係幾得意嘅嚇。咁 佢係先生嚟嘅，一個化學老師嚟嘅，咁佢係好出色嘅，其實喺化學嗰方面咁樣。咁但係因為佢有好多即係生活上嘅嘢咧，令佢好沮喪啊！即係可能屋企啦，即係又或者係佢自己嘅仔仔有少少問題啦。咁跟住佢就覺得，即係呢個人生已經係冇乜嘢可以有樂趣啊，或者係點啊？再加上佢啱啱發現自己有一個絕症咁樣，咁跟住咧佢就去究竟我而家剩落嚟嘅時間，佢需要啲乜嘢咧？咁佢就睇電視，睇電視咧就見到有啲毒販咁樣，去即係做咗一單大案。咁佢其實個屋企人裏面咧，即係佢個唔知妹夫定姐夫 咧，已經 係 警察， 係一個警察嚟嘅， 吸毒㗎啦，係啊。 咁佢就話：，我帶你睇下呢啲刺激嘢啊，咁樣。咁我真係帶咗佢去嗰個犯案現場睇嗰啲刺激嘅。佢睇完之後覺得。咦，在我剩下的人生里面是不是有些刺激呢应该要。那他是一个化学的先生来的嘛。那他觉得制造那些毒品对他来讲是很简单的事。 而且他会制造得最 perfect 的。 那他就去联络一些毒品去制造毒品。哦、他给你买。那那些毒贩呢，即是他们通常都是制造一些很劣质的毒品的。但是因为这个先生呢，他化学方面很厉害嘛。他做了一些很极品的事出来。那他就会觉得哇，你好犀利啊，你现在做到这样，你真是一个天才啊。一个艺术家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咧到最后咧，成个咧就好似一个笑话咁样嘅，去到 有少少黑色幽默咁样 啦。系黑色幽默嚟嘅。 但系咧，点解会话佢系神剧咧？就系因为佢咧搞好多嘢，死好多人，但系到头来咧，那个故事系讲得通噶，系、 哦、 好通噶嗰、那个故事。 系而家去到五季啊嘛，呢、這个叫做绝命毒师。 但系我又会觉得点解可以做到五季咧？因为我睇第一集嗰阵时咧，已经觉得咦，成嚿嘢好似讲晒咁样。 系我都系啱睇第一个 season 噶咋。 系咯，已经讲晒，点样可以仲去即系延伸咁多个 season 咧？即系你会觉得好特别咯。 好特别啊！同埋你会发现咧，即系全个剧都系关于咧佢哋一啲毒贩啦，佢哋一啲吸毒嘅人啦，同埋有一啲譬如可能嗰啲 prostitute 咧，即系佢系好。恐怖个样 啦，你睇落好可笑嘅，但系其实又系悲剧，所以系 黑 色喜剧。黑 色喜剧，即系你会觉得系好笑，但系其实现实世界系又会有呢一样嘢出现紧嘅。Breaking Bad 系啦， 系啦，绝命毒师咁样。嗱、今个礼拜咧，仲有好多嘅新戏啦，都上紧咧，即系譬如呢个《光年正传》啊，《巴斯光年》啊，呢、這 个阿邓紫峰 后生嘅时候， 但系呢个就唔似邓紫峰个样噶，个感觉啫，即系唔同我哋平时睇 Toy Story 嗰个样嚟嘅，有啲唔同。 因为佢中意有头发啦嘛。 系啦系啦，大家可以欣赏下啦，咁啱啱都上。 侏罗纪世界啦， 系侏罗纪世界继续有啦，仲有呢个星梦恋歌啦，都有啦，继续有壮志凌魂啦，即系呢一个独行侠啦， 好似话即系再喺翻呢个 IMAX 嗰个上映啦，因为即系新众要求，我真系要去睇 IMAX。 系因为之前 IMAX 佢哋让翻个位置就要俾翻侏罗纪世界嘛，咁但系而家就话好似可以 share 翻啲俾佢啦咁样。 吓咁啊，呢个 weekend 大家都有节目啦。 通通放下，爸爸开心照办。今天公子出日天朝出嫁，爸爸不必顾虑，和我变山河，永永远远居我心窝。爸爸悉心教导，全记清楚。从今有他庆着我堂，常常照顾紧不错，肩并肩振力行外歌。求亲友人知道回应祝贺，用极幸福声音分现唱和。 多谢 爸爸亲身建立愉快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笑笑笑笑牵高大一家。爸爸不必怕和我生疏。 开心听着愉快，被我心声通通记录狂唱 My Encore， 跳跳扎扎千千要伴我，爸爸不必怕长气啰嗦，常常畅快的经过，世界永不交错，曾经契约亲身建立愉快的界，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态，笑笑笑笑天高大一家，爸爸不必怕和我犯错，常常畅快的经过，世界永不一样，爸爸。 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42点，系升196点，总成交金额95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1点，升140点。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1点，升1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4.86升9.2，新东方在线24.85跌3.75，阿里巴巴102.7升3毫，美团196.2升7蚊，腾讯控股369.2升1.6，京东集团256.4升10.2，快手81.85升1.5，盈富基金21.34升1.8，比亚迪股份295蚊升4.2，天立教育1.71升9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637，瑞士法郎8.1，澳元5.5，加元6.055，新西兰元4.974，欧元8.254。每百日元对港元5.8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1。日经平均指数报25,963点，系跌468点。港金报17,29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64美元，卖出1,84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银禧花园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近沥源村。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银禧花园有交通意外，咁封闭咗部分嘅行车线啦，龙尾排到去沥源村。至于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扫管忽的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噶，车龙排到去小榄，都影响到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海景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爱琴海岸。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时近住扫管忽的意外仲未清理好，龙尾去到小榄，影响到青山公路入屯门方向的车龙排到去爱琴海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希福道的一段比较挤塞。另外

天文地理外情常识娱乐地产文化历史内容科学保险旅游出版医学占卜命理烹饪时装财经电影交通环保园艺。 飞年康康问问大家姐， 大家姐你系得嘅，答好不停系救助弱者。 同我大家姐 冇嘢啊嘛，大家姐你 我冇嘢啊，不过又阿大嗰、那个阿安慈嚟探我啫嘛。 哎呀，唔舒服啊！ 系啊，你系咪啊？ 哎呀，你仲有真系开心啦、 啊！有啊， 我嘅意思系即系佢仲有嚟探你， 佢有嚟探我啊，系、啊、 因为疫情关系，好多人已经冇探啦。 系咩、啊？你好似收咗数、啊，收咗啲钱啊？ 梗系未啦，成日都嚟探我嘅。 今日冇探啊， 探得好紧要添啊！ 伯父你好啊， 你好啊。大家姐， 喂，近排我好唔开心啊！ 点解 啊？我好中意嘅 BTS 咧，佢宣布咧就系暂时休团，佢哋大家个人发展啊！ 哎呦，但系都唔紧要，都继续见到佢哋啊嘛，个人发展。 咁佢哋八个人八个发展八首歌，咪要听八次啊嘛，唔 BTS 一次啫嘛。 同埋咧，以大家姐咧，佢系认一队人嘅啫嘛，佢唔可以认一个个人。 认到噶， 佢认唔到单头嘅。 其实我都唔知道，我就识得 Sugar， 就其余嗰啲我都唔知咩名 字。有 Sugar。 有其中一个是 Sugar， 你都唔 知道，连 你都唔知道，真的很大件事。我 再简单一点的 V 是吗？就记得 了。是啊，很不开心啊 BTS， 不过不紧要，他们有这么好的成绩，也都打入 Billboard，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来的。 哎呀，我最近呢都看回了旧市呢前那排啊，一个片呢 旧市定前那排啊大咪姐知道我会发作。 竞争取义，你过了两个月已经很旧的。佢差唔多上年啊，同嗰个咩肥仔啊，外国嗰个肥仔一齐。 边个啊？你讲紧 嘥啊嘛 ？James 咩 Collins 啊 ？John 嗰啲歌 ？Jimmy Collins， 即系成日唱歌嗰个咧，喺个唱卡布卡嗰个咧。 哦，嗰个即系突然间唔记得咗添，我又系。 系啦，嗰个肥仔追个男仔啦，咁佢就玩咩咧？喺个马路当中咧，一红灯，你哋行出去要跳舞咁样咧。好开心啊！见到 BTS 好耐噶咯， 好耐世纪啦噃， 所以咪话旧屎 咯。咁你唔使讲啦，旧屎又唔使搵啦。 但真系好正啊！见到佢哋， 喂，有听众猛问我啊，佢问咧，温心老契同埋 Kigalu 有咩分别？ 嗱，上一次咁样讲咧，即系好似话 Kigalu 咧，就系会即系呃你，即系你要 咁呃钱嘅， 系咪啊？ 系咪啊？ 即系会啊！上次我揾咗出嚟嘅，又要我再讲， 唔使讲啦，系嘅。 哎呀，算 咁温心老契咧，温心老契会俾钱， 好啲嘅，俾嘅，净系付出 养你嘅，系养 净系付出。咁有人都问咧 ，Kigalu 咧系咩文嚟嘅？嗱，呢个咧就系叫做润色英文，润将一啲 润英文， 将啲广东话咧就用英文嘅讲法去讲咧，就令到嗰样嘢冇咁难听。 哦，即系润你， 即系 Kigalu 咁啊！ 我而家我揾到啦。揭加奴咧又叫奸夫喎，原來即系咧有時咧就指咧雙方係未婚啦，而其中有一方面係即係結咗婚嘅咁樣，有發生一夜情嘅。 唔得啊，咁樣我哋唔可以，我哋一單還一單。 原來個契字咧係情投意合咁解啊！ 咁我同你咪契咗咯。 即系契姐契哥嗰啲哦， 你系我契妹。 即 系 我哋话就系 like 咗嗰啲 ，like 咗系咁。有啲听众就问咧，呢个 Kigalu 咧呢一啲嘅润色英文有冇第二啲例子嘅？有另外一个 Melanu， 好惊，好惊啊！我都谂紧啊，有冇啲啊？系啊， 即系马马 有好多嘅，但其实我都唔出得街嘅，系啊。 多数 millennial 咧，我都觉得佢哋会咧露啲肉嘅。 但 millennial 好似有少少少嗰啲香水啊 ，cologne 嗰啲牌子味啊。 其实即系马兰奴系咪啊？ 系，你唔使惊，唔使惊。 millennial 喺米兰嘅。 哦，我识嘅有一个出得街嘅 Gamchuli 啊。 咁出嚟啊！呢个净系牛津字典争啲想摆落去噶啦，系啊！好啦，为免讲多错多，都系唔好讲多啊！你哋喂，今日啊，轮到白虎咧制出题目，我都惊啊！因为你啲题目通常都系濑嘢噶。 系啦，我今日个题目有名噶， 唔系佢好叻喎，佢成份嘢打晒出嚟。 我有题目个名噶， 打字啊佢， 系啊， 叻女啊！ 俾我讲个名俾你听先，巴巴闭闭父亲节，我爱爸爸，问到你傻问得大菜。 好嘢， 好嘢，虽然靓靓地。 父亲节嘅问答大赛， 你唔想试我哋嘅 Lina？ 诶，系咁意思下啦，大家姐。 练， 你好沉练啊！ 系咪惊惊地啊？ 郑子成啊！ 郑子成， 你可以试多次啊！ 练，各位，我要讲中文歌曲龙虎榜1989年嘅冠军。 练， 好多大咪声啊！ 练， 我中意啊！ 你练喎，你系练 练练， 好啦，嗱，今次嘅问题咧就系横跨喺世界各地嘅，但有啲抢分题嘅、哦。首先第一题抢分题，1981年香港嘅父亲节系几月举行？ 哇， 年 大咪姐， 六月啊， 啱啦， 系咪每年都系六月嘅？其实 系，其实系。 第二题，1969年香港嘅父亲节系六月第几个礼拜？ 第三， 你冇年喎、 啊，年年第三， 每年都系咁嚟 嘅， 哇，佢废过我啊啲题目。 同埋咧，佢以為咧，即係咁樣扭一扭咧，就以為好係揾咗資料。 佢對眼以為自己你實唔識啦。 全球有幾多個國家同埋地區係喺六月第三個星期日慶祝父親節嘅咧？ 亂，全世界。 No， 錯。俾啲 tips 啦， 幾多個啊 ？A 51 ，B 52 ，C 53， 亂 ，D 54， 亂。我估下阿李子哥个岁数啊，54， 即系 A B C D 咩啊？ 咩啊？ 死马 A D 啊？ 跌跌错 跌跌， 哎，我拣51， 错 52， 啱， 哎呀，咁样都撞啱嘅， 系有52个国家或者地区咧，系喺六月第三日。 喂，可唔可以讲下有边啲唔庆祝父亲节噶？ 唔系唔庆祝，系只不过系其他日子啫。 哦， 例如12月1日咁样嗰啲啊 ？Exactly， 有啲系咁样嘅。总之阵间就问下你啦吓。嗱、美国咧喺父亲节当日咧，佢哋会选择咧有一个花，我嚟咧表示对父亲嘅敬意噶。 菊花 系咩花呢？ 你讲完自己笑，你呢啲我哋主持紧电台节目，唔可以讲完自己笑噶嘛？ 花啦，美国莲，大家姐， 杨紫荆。 已经隔离啊！ 隔离系啊，做紧节目。普通话台， 错、 有冇有冇 tips 或者系即系有冇选择啊？ 好多时呢、這个 唔系你话选择咪得咯，又话要 tips。 有呢个 tips 送俾爸爸。 呢、這个花咧喺好多时啲对情人会送嘅。 莲玫瑰 ，yes。咁有冇颜色分咧？ 真系玫瑰啊！ 莲黄玫瑰， 黄玫瑰，大家姐，大家姐咧。 葉玉卿嗰啲白玫瑰， 白玫瑰都啱咗一樣。 啊，原來有 另外仲有一個玫瑰咧，經常都送嘅咧，大家姐。 紅玫瑰啊！ 但咪姐壓埋啦，兩分啦。 紅玫瑰送俾爸爸。 係啦，因為父親節呢一日咧，仔女咧就會帶住呢個紅玫瑰，就係代表咧對健在嘅父親嘅愛戴。 如果唔好盡信啊嚇，白虎講啲嘢嘅。 同埋咧，嗱你諗到啦，即係佢哋咧是鬼蛋整朵花喺度咧，就係話。 但如果 係 白玫瑰咧，就即係爸爸已經離世啦。 哦，咁又好似又讲得通， 系啦，咁啊继续，美国咧大多数嘅人咧就会送下贺卡啊，买下领呔啊、袜啊嗰啲送俾爸爸啦，就表达对地，哎呀你好好啊，爸爸我中意你啊咁讲。但系其实啲仔女喺嗰日都会为爸爸做一样嘢嘅，究竟系咩咧？ 即系美国系咪讲紧？ 我哋住喺香港啊，你美咩国啫？ 你估狠啊！ 连杀鸡。即是汤只鸡咁样去大家 使乜俾提示你哋啊？ 梗系要啦。 好 ，A 洗车 ，B 做乜啫？咁望住我执屋 ，C 整早餐 ，A 洗车 系啊。 阿 C 啊，整早餐 点解呢？ 答咗都解咩？哦，第六感唔得噶。啊，订早餐，订早餐， 即系煮早餐， 煮早餐俾爸爸。 因为 嗰日咧，就仔女咧就会煮早餐俾爸爸妈妈咧。爸爸妈妈，你唔使咁早起身嘅，瞓喺度慢慢瞓多阵先。 瞓喺度， 我哋做好晒。诶，因为真系点解瞓喺度咧？整好晒要攞去床嗰度俾佢食嘅。 但系咧，即系平时咧早餐系妈妈整噶嘛，咁唔系益咗个爸爸噶，系益咗个妈妈噶。 哎呀，咁咪令阿爸爸都要庆祝噶啦嘛，一齐啦。 洗车就唔同啦，洗车系爸爸做噶嘛，通常。 嗯，你有呢一道理。 你， 但你洗车好似姐姐做喎。 系， 好啦，另一题我哋去到日本啦，转移一下啦。嗱，日本咧庆祝父亲节嘅时候咧，啲女女啊吓就会有爸爸咧做三件事嘅。第一样嘢就当然要送礼物啦，同埋祝福佢啦吓。第二样嘢就会写封咧，哎呀好深情嘅信。最紧要点啊？就要大声咁样读俾佢听噶。咁啊，仲有一样嘢系咩咧？ 农历年。 咩 你冇睇爱回家咩？农历年， 大家咩？诶、 斟斟茶俾佢饮。 阿女、啊， 阿女斟茶俾阿爸饮唔啱。 斟茶咪啊？大咪姐 买朱古力俾佢食，因为咧日本人咧咩鬼都买朱古力噶。 哦，两个都错。 我谂到电。帮佢洗衫。 洗衫，哎呀，我俾贴纸你哋啦，好唔好？ 买 A V 俾佢睇 ，Audio Video， 可以接近添。 A 帮佢洗脚 ，B 帮佢冲凉 ，C 帮佢洗地。 A 洗咩话？洗 地？洗地啊！ 洗 地啊！ 洗脚， 洗脚。大家姐，大咪姐咧？ 帮佢冲凉、捽背、擦背。 哇！ 我擦背啊！ 大咪姐完全正确啊，系啦， 但 系 年纪大嘅， 但系佢三个答案都冇擦背嘅，净系冲凉， 咪就系冲凉咯。其实因为咧就要陪爸爸一起去冲凉，兼且帮佢擦背，因为其实咧佢哋嗰个冲凉嘅文化咧，即系历史悠久，尤其是浸嗰啲咁样嘅温泉咧， 浸嗰啲咁嘅温泉， 所以佢哋男女混浴系冇问题嘅。所以之前有个报道咪话个女 十八岁都同我爸一齐冲凉， 系啊，冇乜问题噶，佢哋 快啲啦，时间唔够啦。四分钟咋？ 好，另外德国嘅父亲节原来唔系六月第三个礼拜，系复活节之后星期日计起，第几日呢？ 第三日， 第三日啊！你唔俾唔使俾贴士咩？俾贴士你好唔好？ 咁你第几日都系十日以内嘅啫，我俾啊俾啊俾啊！ 二十、三十定系四十 年？二十。 二十日，大家 三十就叫一个月啦，就唔叫几多日啦，系咪啊？成个月都过咗。 你唔好用我哋正常人嘅谂法谂啊，白虎啊！ 最后答案，快啲有冇人估？ 四十， 二十， 大家即啱咗。 哇！ 四十日啊，仲要几多日？ 四十 过几两个月之后先。 因为 嗰一 天咩？ 因为 记得咗啦， 冇人理佢，冇人理佢。 四十日之后咧，就啱啱系基督升天嗰日啦，就为之父亲节。 就庆祝父亲节。 系啦，一齐庆祝埋父亲节啦。 咁吉利咯。 系咯， 因为佢哋，因为其实佢当基督咧，即系佢个 爸爸 咁样啦。 Father。 另一个原来在德国咧，佢哋父亲节咧以前咧有个传说嘅，就话喺好耐之前咧喺嗰啲镇嗰度咧个镇长就会喺嗰日奖励喺镇里边一位父亲一块嘅火腿。究竟呢个父亲有咩才能可以得到呢块火腿呢？ 因为佢系咸猪手。 我觉得你啱，你啱。 因为德国咸猪手，因为爸爸系有咸猪手嘅，送火腿俾佢。 佢整个肠仔。 又系喎嗱，德国啊嘛，德国系咪先？ 肠仔系。 有咩才能啊？即系爸爸有 真 系 有 个 才能嘅，好劲嘅呢个才能。 起屋。 揼木啊。 揼木啊！哎呀，关啲。房间之事嘅 房间系 room 啊，定系 prevent rape？ 掌上压好叻，未啊？ 你答得非常之好啊！我俾你分啊！ 咁讲完未啊？ 错啊！两个都其实系最生得嗰个啊，即系个镇里边嗰日嗰年咧，哇！你最生得啊， 就俾一块火腿咁唔够噶喎。 但都唔系佢生，佢播种啫嘛。 所以两个都冇分。但我覺得你頭先大咪仔答得幾好，俾一分佢。 係啊， 哦，你有計分嘅原來。 梗係有計分 喎。哦，咁得啦，我仲諗住。 係啦，鹹豬手嗰答得好啊，定係掌上壓答得好？ 你中意啊？好啦，大多數嘅爸爸咧，即係喺呢個父親節咧，尤其是德國啦嚇，就慶祝嘅時候都係去啲旅行啊、燒烤啊咁樣啦嚇。亦都會咧收下啲禮物嘅。但係佢哋咧有啲爸爸咧好得意嘅喎，佢哋會晨早流流咧就推住個車仔出門口去慶祝，究竟係點解咧？ 佢问啲问题咧，空泛到咧。 嗱，你咪一样咁 challenge 你啲题目，你出啦笨。 但系呢条路我大家姐一定 你忍咗好耐咧，呢句我都听到你咧，奶女啊。 唉，好车仔啊嘛， 推住个车仔出去，大家姐一定会知点解啦，唔系嘛？德国喎、 啊哦，因为老汉系咪因为大家姐实知嘅，应该系呢个答案 嘅。佢成车都装住啲嘢嘅。 就出去慶祝啦，好開心嘅，大家知你最中意嘅 香腸。我中意香腸噶，中意食香腸噶，但系唔健康啫嘛。 有 咩啊？ 德國最 鹹豬手 係咩啊？ 麵包、鹹豬手、香腸、啤酒、啤酒。 啱啦，大咪姐， 即系推住咗啤酒出去。 因为咧，佢哋有啲德国嘅爸爸咧，好中意饮酒啊。咁嗰阵咧，嗰啲老婆咧就冇得 challenge 佢噶啦。 哦， 即系佢就可以出街见男人就，喂，饮杯咯咁样啦。 哦，即系攞正牌， 攞正牌去饮醉酒嘅。好，嚟到呢题啦。嗱，头先咪讲嗰啲父亲节咧，就唔系个个地区，即系唔系个个国家咧，都系同一样系六月第三个礼拜啊嘛。韩国。是五月八号的。 五月八号。 就是他们的父母节。 哦，两个一起庆祝。 是一起庆祝的，即是他们见父母呢，就长辈都庆祝的。但其实近几年呢，他做了调查的，即是他们每年真的很孝义。 可以快点。 父母节，你知不知道父母最想收到什么礼物呢？ 这 么简单都不知道。 钱。 啱了，大面积。哇， 真的。真的。嗱，千万不要用这么多智慧去想他的朋友。要咧低啲智慧， 咁都 OK 嘅钱， 就系钱啦。咁啊，好，另外有一个国家咧系全球最迟庆祝父亲节嘅，究竟系边个国家呢？ 欧洲， 我有选择俾你拣。 咁你就早啲讲啊！ 法国好似肥妈， 挪威、泰国、芬兰、瑞典、 连泰国， 真系 系 我挪威。 啱咗，大咪姐系泰国嘅， 咁唔公平啊！ 因为泰国父亲节要跟皇帝噶。 咁泰国嘅父亲节几号啊？ 唔记得添，十月啊，系咪啊？ 唔系， 唔记得添。 十二月嘅几号啊？俾你估啦。 十二月八号。 四月八号我生日啦。 系咪你啊？ 头啲嘅。 十二月五号。 啱咗，大咪姐。 你两个打龙通啦。 仲有咧，佢哋原来嗰日咧会一定会着一种颜色嘅衫咧去祈福嘅，究竟系咩颜 色？红色。红 色。黄色。 啱咗，大咪姐，因为系泰国人嚟噶，好叻啊你！咁啊，最后呢题咧，不如好嘛？我见时间差唔多啦吓。西班牙嘅父亲节几号？三月十八、十九、二十。 十九。 啱咗，大家姐。 撞啱啊！买六合彩啦，好嘢。 好啦，暂时今日咧，恭喜晒大咪姐，你有九分 嘅。 大家姐，你得六分咋今日？ 唔紧要啦，我一阵间咧又见到新闻先生啦，我就要系啦，你要让位。 看新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行政长官已经委任庞建仪出任海洋公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黄思远出任董事局副主席，7月1号起生效。出任海洋公园主席两年的刘明伟卸任之后离开海洋公园董事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说，衷心感谢刘明伟的睿智领导，尽心尽力帮董事局工作，说他在不同岗位服务董事局一共14年，一直引领公园应对多项挑战，协助制定未来策略，为公园开创新里程作出重要贡献。邱腾华又说，新主席庞建仪在2019年加入董事局，现在是董事局的副主席，一直积极参与制定海洋公园的未来策略和其他重要发展项目，形容庞建仪拥有丰富的商界经验，对推展未来策略有深入理解，是担任董事局主席的最佳人选。立法会考虑到近日本港新冠病毒疫情反弹，决定取消下星期二举行的行政长官饯别午宴。立法会秘书处说，由于疫情反弹，再加上与立法会有关的确诊个案有增加趋势，最近亦都有两位议员染疫，现阶段在综合大楼举行大型聚会，难免会增加疫情扩散风险。立法会主席同行政长官办公室以及议员商讨之后，为审慎起见作出有关决定。海关拘捕沙田大围一间药房一个40岁店员，话佢涉嫌用虚假商品说明销售影射药物，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佢获准保释候查。 海關表示早前接獲舉報，說那個店員向顧客銷售藥物的時候聲稱藥物是某個品牌的產品，但顧客之後發現不是這樣。海關調查之後採取拘捕行動，並且在店裡面搜獲28樽名為泰和九咳丸的影射藥物。那批藥物無論外觀、包裝和名稱都與正貨非常相似，影射藥物有600粒裝和60粒裝兩款，但正貨並沒有600粒裝。政府刊憲宣布大埔區議會宏福選區民選議員議席出缺，那名區議員姚君豪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已經離任，職位由今個月6日起懸空。姚君豪去年因為非法集結案件服刑，刑滿之後早前補做宣誓，其後被民政事務署裁定他宣誓無效，喪失區議員資格。天氣方面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亦都有幾陣驟雨，下午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下周中期漸轉天晴酷熱。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071点，升226点，总成交金额1,08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5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22点，升172点。部分活跃港股，恒生中国企业75蚊，升1.06元。新东方在线25.1跌3.5。阿里巴巴103.5升1，美团197.8升8.6，腾讯控股371蚊升3.4，京东集团258.4升12.2，快手82.65升2.3，盈富基金21.38升2.2，比亚迪股份297蚊升6.2，天立教育1.69升7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4.08，瑞士法郎0.97，加元1.297，人民幣6.7，英鎊對美元1.228，歐元對美元1.05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633。日經平均指數報25,963点，跌468点。港金報17,290蚊，升1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5.99美元，賣出1,846.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較早前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掃管笏的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一帶交通比較繁忙，而家龍尾去到小欖，亦都影響到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去屯門方向近住三聖一段車多，車龍斷斷續續排到近黃金海岸商場。咁就喺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較早前近掃管笏有意外仲係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去到小欖。至於較早前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銀禧花園的意外就已經清場，一帶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空中道橋面，則行到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近模糊街。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在新界將軍澳寶寧路去田下灣村方向近住影業路回旋處一段交通繁忙，龍尾去到寶林北路近景林村。另外臨錦公路近水窩村一段流回方向擠塞，而車龍分別排到平朗和梧桐寨。最後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油麻地的西貢街因為水管急收，西貢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貢街遊樂場的唯一行車線仍然是封閉，經過請留意現場的交通指示。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Hi， 我叫郑子成，好多人听我个名字就话我有阴谋，不过呢啲都系世人对我嘅误解，真实嘅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好多仔女都想帮爸爸妈妈改变形象，但系都唔知从何入手。 以我阿爸阿妈为例先啦，即系佢哋可能 pattern 上系唔识拣噶嘛 ，prefer 佢哋唔好拣 pattern 咯。最好系简单为主先，跟住先慢慢 develop 落去啲 detail 上嘅 pattern， 即系可能袖边啊，或者系条裤有条边嗰种。 要知道多啲点样帮爸爸妈妈改变形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但我婚姻咁美啦，即系我觉得我困咗一个位嗰度啦。我以为我又 cut 唔到件事，我又走唔甩啦。但系其实我去谂离开，其实我谂咗好耐噶啦。咁我又做到呢件事，我又好开心、啊。我系江欣燕，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逢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好心情经理人。 一个完全冇奖嘅问答游戏， 一个你听落好似有啲印象嘅游戏名。 一起来 ，Where am I？ 新生活嘅诗芬同崔杰彤，一连四个星期会喺节目同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留低谜面，睇下你估唔估到我哋去咗边度远足？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十点到十二点，诗芬、崔杰彤主持嘅《新生活》。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十二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大家姐，有人写信嚟闹你啊！话你点佢啊？ 唔好咁紧张，等我睇下先。哦，佢唔系话我点佢，佢话我点醒咗佢，佢明白晒啊！ 所以话有大家姐喺度，呢、這个世界冇嘢系唔得噶。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晏昼一点到三点，美联香港，听我大家姐，乜都得噶啦，得。依家呢个世俗实在太多灾难啦，人间有好多纷扰，好多人成日都谂唔明嘅，就等我行出嚟，等我大家姐点醒你。 大家姐点醒你？ 大家姐啊，其实咧。好多听众真系好关心我哋噶，佢哋话咧，其实咧，你觉唔觉得咧，星期五你哋特别赶嘅咧？ 系好赶，真系好赶，你要廿分钟做两个环节，真系唔知点解咁多嘢搞嘅。 佢话讲到咁，不如 cut 鬼咗某啲环节啦。 但我又觉得几好玩喎，嗰个咩鉴赏会咧，我今日将屋企所有薄袋咧攞晒出嚟。 有啲人问你几时攞啲底裤出嚟？ 其实我因为啲底裤黄揿揿咧，我就觉得不方便呢一方面，我要睇下点先。 仲要睇下点先啊！ 嗱，因为今日咧鉴赏会就系我本人咧攞出嚟嘅。 哦，你攞六个袋啊嘛？ 你讲咩？ 你攞咗六个袋？ 攞六个袋？ 咁得意嘅吓，咁记住上网睇下，然后咧俾啲意见啦。哎呀，唔估都弹下， 都好多弹下噶啦。点醒咗先啦？ 点醒咗先嗱？今日咧，我要讲系一个好经典嘅故事。就是小红帽的故事。 哇，使鬼你讲咩系嘛？ 我第二 你翻出去啊！ 在乡下有个小女孩成日都带住佢奶奶喺生日送俾佢嘅一个小红帽。 真系佢奶奶啊，即系佢老公个阿妈。 唔系啊， 佢妈妈。 妈妈，我哋真系吓，你系要你明？ 嗰个系奶奶。 奶奶 带住个奶奶 系啦， 系啦，佢咧带住奶奶送嘅一个小红帽，呢一顶小红帽咧戴喺佢头上系合适不过噶啦。于是大家就嗌佢嘅花名叫做小红帽，系啦。有一日，妈妈咧就整好啲糕点，就等啦一啲食物啦，就摆落佢个袋度，就叫呢阿小红帽去到另外一个村庄森林入面呢，就俾佢病咗嘅奶奶啦。小红帽呢由屋企出发去到奶奶嘅屋企呢，需要穿过森林嘅。喺森林里面遇到一隻大野狼，佢呢想将小红帽食咗啊，但光天化日之下，因为森林有小兔啦、狮子啊，好多人围观， 俾啲动物睇到啊。 系啦，俾第二啲动物睇到，于是佢就唔食佢住，就惊喺光天化日之下咁样做俾人知，佢就上前同佢咧搭讪啦。 小红帽，你去边啊？ 哦，我去搵我病咗嘅奶奶。 哦。你个奶奶住喺边啊？ 佢住喺森林入边，深水湾九号一间小屋。咦，我哋去过噶咯、啊， 豪宅嚟噶噃， 唔系深湾咩嗰度？哇、啊，深水湾啊！啊，你净系带啲糕点去咧，唔够诚意噶。不如咁咧，你摘啲花俾你奶奶。咁佢就会开心噶啦！ 哇，点解你咁叻嘅？又知我奶奶中意花嘅，而家咧仲有些少时间、哦，好，我去摘啲花先。 嗯，大野狼喺呢个时候少少空洞咧，佢就赶住去小红帽嘅奶奶屋企啦。然后一开门一入去，即刻识咗个小奶奶，唔系大奶奶，唔系阿大阿奶奶啊，即刻入咗个奶奶。咁然后狡猾嘅大野狼咧就带住阿奶奶嘅衫啊、衣服啊、浴帽咧瞓喺床嗰度啦。当小红帽咧嚟嘅时候，佢冇认出到大野狼啊！ 奶奶，我带咗啲糕点咧同埋花嚟俾你啦。 哎呀，喺呢个时候咧，阿大野狼就变身做大野狼食咗小红帽咯。 哇，咁急速嘅个故仔完得， 因为因交第二个环节嘛， 哦， 系咪好得意啊？呢个故仔吓， 我记得啊，细个听过啦、這個。 但我细个嗰阵时都觉得有好多疑点噶啦。其实咧，佢扮佢个奶奶嘅时候咧，嗰啲野狼咧，嗰个口系突出嚟噶嘛，个嘴系突出嚟噶嘛，点、样可以扮到佢奶奶呢？ 仲有佢食咗奶奶嘅时候咧，间屋系冇血迹噶，完全系冇嘢，冇发生过，冇理由咁快可以清洁到噶。 同埋佢系一只狼嚟噶嘛。佢系应该系多毛噶，即系多毛啊！ 咁你真 系奶奶？ 你住先嗱，咁如果系嘅话咧，即系佢冇血啦，即系个野狼咧，佢一口就食咗个奶奶啦。咁即系个野狼咧， 寿司嚟嘅一口嘅啫， 好大嚿噶、哦。咁点瞓到佢张床咧？ 吓、啊，所以几多疑点咧？呢、這个古仔， 所以其实个真谛啊！ 个真 谛就唔系无花果出嚟嘅嗰个真谛，个真谛系点样呢？靠大家咧留言啦，咁啊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你觉得呢个小红帽个寓意其实系乜嘢呢？嗯，好残忍啊！但系呢个死咗两条人命啊！ 系我死晒你咁就 死晒，我俾一首歌时间嚟大家发表一下。 笑的光。 是泪滴。我像风在银河间飞行，穿越所有的残局，在时光尽头细数着自己，那时无数 知歌嚟自呢个信交记 咩啊？ 预交记 ，sorry， 即系驾驭个驭。 系啊，我做咩事啊？ 大家 知 你 有冇 高音组？ 你上咗轮翻嚟喎。 系啊，因为我都想跟阿周深唱嗰只《交人之歌》咧，跟咗佢个 key 啊，好好听，天籁嘅音啊，天籁之声。 哎呀，我哋嘅听众咧有好多意见啊，即系啲关于点醒你，希望我。最紧要咧，得到嘅即得着就系话要多啲关心长辈，得闲咧就同啲长辈咧 FaceTime， 唔好咧到时咧连奶奶都唔认得啊！真系 系咯，冇理由唔认得奶奶噶嘛，系咪？啱啊，要多啲关心老人家，做啲咩吓，大咪姐？ 佢话咧，佢个奶奶或者佢个狐狸咧，系咪整咗容，叫做狐狸小姐？ 系狼嚟嘅大野狼啊！ 又或者咧，有啲人话不如 call Uber 咧，就唔好经过森林揾奶奶啦。 兜狼 系 啊， 有啲就话咧只狼咧都几杂食啊，路乱都啱，仲想监禁啊！ 系啦，同埋佢食咗奶奶之后已经好饱啦，嗰啲蛇啊都要咧即系消化三日先至可以再食嘢噶嘛。 可能佢个狼咧，佢入边有啲狼仔，佢要咧食晒啲嘢就反刍咧俾佢咧，咁所以可能食得越多越好。 即 系 喂 B B， 喂 B B。 有啲就话啦，因为佢戴错帽啊，佢戴咗嗰顶红色嘅帽喺森林度，佢应该戴翻顶绿帽就得啦。 就可以即系同大自然 嗱，呢个系有少少咧大排档啊吓，但我都觉得好笑嘅。 系啦，保护色啊嘛呢、這个。 咁有人都话咧，其实咧，因为奶奶咧平时中意着羊毛衫，咁样咧，所以咧个狼咧扮奶奶嘅时候咧，佢有啲毛咧都唔觉，所以其实个问题系在于奶奶平时唔好再着羊毛衫啦。 哦， 好似阿大家姐咁。着少啲， 着少啲布，坦个露鼻胸同埋出嚟。 咩叫露鼻胸、啊？ 坦胸露鼻，我想讲，但系我将字捞埋一齐，炒埋一碟。 越嚟越差你啲中文， 吓真系好离谱啊！自己咧即系智商。 咩？我问清楚，我以为新嘢嚟噶，我唔识噶嘛，才疏学浅。 断章取义。 有人话叫家中嘅长辈咧，特别系奶奶咧，就锁好翻个门，见到陌生人咧，对佢有所行动，大声嗌：冇冇，你停啊！咁问我。 有人话下次可唔可以讲三只小猪、啊？ 有人话下次可唔可以 cut 鬼咗呢一个节目？好快噶啦，成个节目 cut 鬼咗啊！真系， 梗唔会啦，系咪？有人话喂，个弯好深，咪叫深弯咯吓。 哦，有啲人就话我学懂孝顺啊，孝顺啊，真系 学咩话？ 学懂孝顺， 学懂孝顺。好啦，到大家姐嘅真谛啦。 你个谛系点啊？ 无花果被喻真爱，我就系真谛。 杨真谛。 小红帽的故事其实的寓意是什么呢？不要说什么听你的地址，不要立乱跟陌生人说的，人家要问你借电话你说什么？ 那里就有电话亭咯。 如果呢你是人家要拿你今天来祈福呢， 死开、 佢系点讲噶，我都唔记得。 我全家都幸福， 我全家都幸福， 要提嘅你，我以为你识嘅。 唔系，因为我真系好多金器啊嘛，即系我应该点样讲咧？咁样 系喎，你结婚嗰阵时都好多金器嘅， 真系。 记住啊，吓喺街嗰度遇到陌生人，问你地址，千祈千祈唔好话俾佢哋知， 唔好乱咁 讲，千祈唔好立乱讲。 但我觉得听众亦都系真系领略到系真真正正嘅真谛咧，就系真系多啲关心长者。 呢个系讲得最好 嘅。咁你就真系唔会唔认得你嘅奶奶啦。 咪咯，多啲探长者，尤其是独居系需要辅助， 多啲关心佢哋。 嗱，由于我哋呢个节目系冇奖品嘅，如果有嘅话，我一定送一份奖品俾你。嗱，一系咁啦，我大家姐私人珍藏 系咩嚟噶？ 我嘅爱送俾呢一位听众啦，好唔好啊？ 好啊，有几多啊？ 三分， 三分， 因为三分爱情七分骗， 要转身，射个三分波。 哇，黐线咪话咁样，佢讲紧啲笑话都系咧，哇， 都借唔到入嚟。 有品味， 穿起靓嘢又靓， 贵嘢我最醒又靓， 鉴赏能力高， 平嘢都知道， 鉴赏好靓。 有品味又靓， 我系醒又靓， 有品味， 平嘢都知道， 大家姐同你鉴赏会。 I am a very stylish girl。 嗱，好多聽眾咧，亦都知道我嘅誠意啊嚇！佢話：哇，大家姐，你將屋企所有袋攞曬出嚟做呢個鑑賞啊，真係唔估都唔得啦，係嘛？ 好叻啊，你大家姐！ 我亦都好中意啲聽眾咧，即係一路係講把櫃咧，但係一路有估 嘅 噃。 係好嘅，但係今次係二估嘅噃，雖然有六個袋。 因為你真係裡面有啲名牌啊嘛。 嗱，有人話咧。今次咧，其實係睇下大家姐有冇攞 A 貨出嚟啦。嗱，我係冇 A 貨噶，屋企 B 貨就有 ，B 貨有係啦。咁我講下啲六個袋先啦。嗱 ，A 呢一個紅色呢一個袋咧， 我知啊，呢個係 咩 D 嗰度啊嘛？ 呢個係 住衰啲嗰度啊。 呢個真係其實幾得意， 我認得佢啊。 呢個係啊，呢個咧係個樣係有啲似咧嗰啲唐樓嗰啲信箱。 係啊， 又幾得意嘅。呢個你孭過出街咩？ 孭過啊， 幾得意嘅喎。 嗱，除咗紅色就係最似嘅，咁但係其實有藍色啊、綠色啊、clean clean 啊咁樣，咁我梗係買紅色啦，係咪？ 但你孭咗出去真係好似一隻殭屍嘅喎，真係。 係啊，但係其實你呢一個袋咧。你摆一包纸巾同埋一个银包之后，你装你摆唔到锁匙噶啦。 系啊，但系佢个样好似好大个咁样。 唔大噶，唔大噶，好细噶咋。 而家唔带大袋嘅，带细袋嘅。 不过佢都唔平噶呢个，系咪啊？ 系咪而家我讲噶啦？ 哎呀，未讲住，咁你讲埋 B 啦。 B 贵嘢啦。 冇错，呢个咧系我朋友啊 Albert 同埋佢嘅老婆晶晶。送俾我，你见过嘅咧？ 你有带过出街咩？ 我冇啊，因为咧，点解我唔带出街咧？因为佢送俾我咧系生日礼物啦，但系佢连个价钱牌都冇搣噶。 哦，因为有啲人咧，即系喺名店买嘢俾你咧，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可以拎翻去换噶嘛。 咁啊系，非常之好噶吓。咁呢个咧，其实你咁睇好似好细个咁样咧，其实系一个男装嘅手袋嚟嘅。 哦， 咁亦都系。你摆两张纸啦，摆个八达通啊，同埋银包啦，锁匙之后你摆唔到其他嘢噶啦。 呢啲好啊，佢 clutch 啊嘛，出街咪啱咯。 咁其实你仲要带啲乜嘢啫？大家姐，你好多嘢要带嘅咩？ 肠粉咯， 带肠粉做乜嘢啊？ 带啲肠粉出街食。 咁要带酱噶咯，带肠粉就。 嗱呢一个咧，你个袋 B 呢个袋虽然名牌啦，但系其实佢个厚度咧系同阿白虎嘅眉心一样嘅，眉尖压制。 冇厚度嘅做人， 冇厚度 薄薄地嘅， 好窄嘅。好到 C 啦 ，C 呢个系咧，我有个朋友佢系做鸭嘅，咁即系整个 making 啊得啊 ，making 啊 making 啊得， 因为真系唔出奇噶嘛，你朋友系咪？ 其实系我做嘅啫，系啦。咁佢做嘅，咁呢一个袋咧就系佢新年版嘅一个利是袋嚟嘅，但我觉得似 Burberry。嗰啲格仔，所以我觉得好靓，我成日都戴嘅呢个， 即系做乜都得噶啦。 系啦，咁 D 呢个都系鸭袋， 都系你呢个朋友送噶啦。 系啦，都系，咁我觉得呢一个个 print 都几靓噶。好，到 E 啦， 好得特，我啲人话呢个摸落好有手感， 好多人都好中意，但系呢个咧。连銀包都擺唔到嘅呢個袋，佢係好細好細好細。 呢個係我哋孭噶，可以。 可以孭係有條帶嘅。 好有攻擊性喎、啊！如果大家即係你一孭咗之後， 冇錯，佢係個身咧好多鍋釘啦咁樣。咁呢個喺邊度買嘅咧？ 你自己買噶？ 係啊， 你自己買噶？ 呢個就係喺薩那買嘅。 薩那係咩啊？ 薩那間。 薩那你唔知係咩咩？ 薩那係咩嚟噶？ 薩那。 哦。 我以为萨拉卡就系伊莎娜添， 萨拉买嘅系啦。 咦，咁呢个唔方贵咯？ 你咩名？這個、你嘅朋友，你嘅男朋友名啊？唔方贵。 但系呢个咧真系可以用嚟做防狼器 嘅，系可以嘅，因为咧我都试过唔觉意俾佢敲醒个头咧系会瘀噶、 啊。我知道這個什麼呢个咩啦，咁 F 咧 ，F 咧 贵啦呢个有你个 Kigalu 个名喺度， 冇错啦，有我个名系 Kigalu 个名喺度嘅。咁兼且咧就系、是、阿包包送嘅，亦都系呢一个生日礼物嚟。 咁其实喂，如果人哋个个都系人哋送嘅，其实就系冇价值啦，系咪啊？ 佢买过的， 即系嘅意思系个无价啦，唔系你俾钱 噶 嘛。 但系我喺网上面都 check 过价钱。啊所以我大致知嘅，咁你哋估下系边个啊？ 嗱，而家暂时嚟睇，一定系嗰两个名牌最贵噶啦，我都 见 到，个个都系估 B 同埋 F 噶啦， 咁我都系估 B 啦 ，B 好似系贵啲嘅 ，B 起码似系个袋啊嘛，有个袋有个拉链嘅 ，F 咧系呢啲即系 包嚟嘅 passport 嘅袋， 系咯，你咁叻噶， 一睇就知啦，搞错啊， 冇错啊，佢系 passport 嘅袋嚟噶 ，B 就即系大个啲咁啦， 摆到嘢啊嘛，起码都出到街啊， 呢啲你买翻出去都值钱嘅，所以。B 啊 B 啦 ，A 嗰个咪几嚿水 ，E 嗰个佢头先讲出嚟五三贵个 friend 嚟噶， 百零二 贵啊， 百零蚊啊，哎呀， 嗱有好多听众咧话咧，我摆六个袋出嚟咧太多啦，佢话今次罢股喎， 嗱 B 嗰个起码两餐嘢， 哇，你咁粗暴嘅， 哇，你咁准嘅你， 嗱我买开嘅呢啲嘢都 A。$250， 哦，都 呢个几靓啊，系啊，都贵， 我都话嗰间嘢 贵。C 同埋 D 系赠品，冇价钱嘅。 二五方贵， $150，仲特价添啊！而家最贵就系 B 同埋 F 啦。 我见到好多人估中晒噶啦。 B F 系边个咧？快啲讲啦！ 都有啲人话 系千零， 即系有啲人话 F 咧，因为你有 Kigalu 个名系无价嘅， 最 贵个名。 多谢晒我啲朋友。 B 冇错，至贵嘅就系 B 啦。你差多两次就啱噶啦。多谢大家嘅支持啊！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